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助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接下来请您收听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系列专题节目。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的是北京市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教授，同时呢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丹心计划博士生导师李云波女士。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节目当中请到您。今天啊，我们请李老师给大家呢说一说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常见的一种状况，就是痛经。说到这个痛经啊，确实是非常影响大家的心情，而且呢使很多的女性朋友坐立不安。可能有些人是少女的时候痛经，生完孩子这个痛经就好了，有这种说法吗？李老师。 这种说法是在民间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妈妈对女儿说的这样的一段话。有的时候女儿月经初潮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呢会出现这种周期性的伴随着月经周期的疼痛。有的家长呢就比较精心，他就会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找医生看。但有的家长呢他可能会比较粗心，他就说妈妈以前也疼，生完你以后妈妈就不疼了。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应该充满幸福的阳光快乐的这样的一个青春期，或者是后边的这样的一段人生的历程，我们没有必要去忍受痛苦。所以如果您的孩子有痛经的症状，或者是影响到了他的学习或者生活的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尽早的带孩子去看医生，让医生为孩子解除病痛，还孩子一个快乐的青春期。 那么有的痛经呢，它确实是病，可能生完了小孩之后呢它还是会痛经。那么我们就想请教请教李老师啊，我们这痛经都有哪些原因会引起呢？ 痛经呢在中医学上呢它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原发性痛经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有的家长说生完孩子以后就痛经就会缓解了，这个呢就是它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是一种功能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在生完孩子以后会稍微有一定的缓解，但也不一定会完全的 消失。 还有一种痛经呢，它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包括有生殖道的畸形，例如宫颈的狭窄啊，或者是继发于其他的一些疾病，例如盆腔炎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等等，这些呢都可能会引起痛经的发生。而且像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的痛经呢，它会进行性的加重，像就是每隔一段月经时就会加重了而且疼痛呢它的时间呢也会从月经前或者月经期逐渐的扩展到半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一旦发生了痛经之后呢，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去检查。我们成年女性如果发生痛经以后呢，也尽早的到医院去检查，排除器质性的病变。如果是功能性的病变呢，我们可以采用中药的口服或者是针灸等等这些中医适宜技术，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甚至治愈的情况。 我们说痛经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我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只是功能性的痛经， 那么我们不去治它可不可以？会不会有危害？ 我们所说的功能性的痛经呢，在中医上来讲，最常见的呢，包括有寒凝血瘀或者是器质血瘀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一个疼痛的情况。嗯，像有这种情况的女性呢，可能会由于喜欢吃寒凉的食物，例如冰激凌啊，或者是螃蟹等这些寒凉的食物比较多，导致了寒凝包宫的一个情况，会影响包宫的经脉气血的运行，导致血瘀的发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女性她呢比较爱生气，有的女性生气她会发火发出来，有的女性呢她会生闷气，她就憋在心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肝郁的情况。肝郁了之后呢，它也可以导致气滞。中医讲气为血之帅，气呢它可以推动血在脉管里边运行，当气滞的时候呢，血液的运行也会受到影响，也会形成血瘀的情况。所以呢，最终呢，不管是寒凝还是肝郁、气滞，都可以达到瘀的情况。如果在这种血瘀的出现的情况下，如果不予及时的治疗，它可能会发展成为我们后面所说的器质性病变。因为我们中医讲，像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它呢最终都是由于血瘀包宫包脉包络而导致的一系列的病变。所以如果是功能性的痛经，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后期的时候也可能会发展成为继发性痛经，这样呢痛经的症状会明显的加重，而且呢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育的问题。 对 啊， 对， 所以呢如果有出现了痛经的症状，不管你是功能性的还是器质性的，尽早到医院去治疗。 那么您说功能性的痛经如果不治的话，它会发展成器质性的，它有可能会得器质性的什么样的疾病呢？ 功能性痛经，我们刚才有说，如果是血瘀或者是痰凝，都是像有一些脾虚的患者，他也可以会出现一种虚症的痛经，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痛经，经常是月经前或者月经来潮的一两天这个时间段疼得比较严重，我们称之为实性的痛经，它主要是由于血瘀啊或者痰凝的原因而导致的，是我们称之为不通则痛。 对对对 啊。然后还有一些痛经呢，它是来完月经以后开始出现的小腹的隐隐的疼痛，这个呢我们称之为虚症痛经，是不容则痛，就是你的脏腑经脉没有得到了足够的容养，所以出现的隐隐的疼痛，这种情况都是痛经的一个发生。当如果出现这种不容则痛或者不通则痛的时候呢，都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后续的器质性的病变，包括像不通则痛的时候出现血瘀，或者痰凝包宫的时候可以出现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这些疾病的发生的几率会比没有痛经的患者发病几率要高很多。另外呢，如果是虚症痛经的患者呢，他可能会由于包宫包脉失去容养的情况下，会出现类似于卵巢功能的提前的减退等等，这些情况也会有发生的可能，发生率会比没有这个病症出现的人发生率要高一些。 无论我们说子宫也好还是卵巢也好，发生了病变可能都会加大女性不孕的可能性。 对， 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哈，女性朋友特别的注重这个生理期的保健，我们生理期应该如何保健呀？应该禁忌些什么呀？不能干什么呀？ 作为医生呢，我们建议生理期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禁忌的，因为有一些像您说的，有的人比较皮实，但是我们有一句古话叫积劳成疾哈，因为你可能暂时这一段时间没有发生什么病变，但是如果你持续这样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习惯，往往最终呢会导致你病变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医生呢都建议在生理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生理期的保健，首先呢生理期的时候要做到卫生保健，卫生的情况下呢，像我们生理期的时候要选择卫生巾的时候要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像有的女性比较喜欢绵柔的，有的人喜欢干爽的，那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卫生巾，然后呢 在更换卫生巾的频率上呢，像我们如果量多的时候呢，那卫生巾满了我们肯定就自然就换了，但量少的时候有可能就说没多少呢，我就不换了吧，这一上午或者一天就这个吧，那个是不对的。要是不管你量多少的时候，最少要2个小时更换一次卫生巾。因为我们的经血呢，它是属于血液成分比较多，它呢血液呢是细菌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培养基。因为我们的阴道它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后边它有肛门，肛门呢它周围会有很多的细菌，所以呢在生理期的时候，这个卫生巾 它会接触到你的尿道、阴道、肛门，所以呢它是一个相对不无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尽量减少细菌的残留，时间尽量呢2个小时更换一次卫生巾，这样呢就是卫生情况比较适合。另外呢还要注意，像有的女性说，那我生理期的时候就不能洗澡了， 对对 啊，一洗澡了以后我的月经血啊会多了或者少了或者没了或者是原来都没有了然后又出现了，这种情况都可能会有，但是呢我们在生理期的时候也要注意局部的卫生，如果您要是觉得就是能够坚持2-3天不洗澡也是可以的，但是洗澡的时候可以选择水温比较适合的，室温也比较适合，不要过凉或者过热，这样呢都会对生理期会有一个好处。另外如果你不方便洗澡的时候，也一定要用温水冲洗一下外阴，不要冲洗阴道里边，要冲洗一下外阴，这样呢保持外阴的干净干燥，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在生理期的时候，除了卫生需要注意以外呢，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像生理期的时候吃冰激凌这些寒凉的食物， 对 啊， 或者吃辣的， 这些呢都是不推荐的。因为寒凉的食物在生理期吃的时候呢，它容易寒入血室。我们中医讲，寒入血室呢，就是寒凉的食物进入胃以后呢，它会影响到你的脏腑功能，会导致寒气进入到那个包膜包脉里边，会导致后期可能会出现有寒凝血瘀的症状发生，会导致痛经的情况，以及后边可能会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个病变。另外呢，那你说那我不能吃凉的，那我吃点辣的，辣的是不是就比较温暖，促进血的一个运行呢？中医有一个叫热入血室啊，就是说中医呢它讲究一个阴阳的平衡，那你在整个生理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处于一个抵抗力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如果你过食寒凉或者辛辣温燥的食物呢，又可以导致热入血室，最终呢可能会引起像月经过多或者经期延长，以及淋漓不尽的出血这些症状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在月经期的时候，经常有青春期的孩子过来就诊的时候，会出现痛经以及阴道的出血的淋漓不尽的情况。 对 啊，详细问了一下呢，他就是这些孩子都处在一个初高中的阶段，他们的体育课呢要求也很严格，可能运动量也比较大，但是在月经期的时候呢，尽量跟老师说我现在是生理期，我想申请一下相对比较不要太剧烈的运动，否则呢他就容易会出现这种淋漓不尽的出血的情况。啊，这是运动方面的。然后饮食刚才咱们说了，不能过食寒凉 的 或者是 辛 辣 的, 辛 辣的、 寒凉的里边除了冰激凌以外还包括有海鲜类的食物。 哦，水果可以吃吗？ 水果只要是不从冰箱里拿出来都可以，但是有一些属性偏于寒凉的食物呢还是尽量少吃。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啊，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说，医生经常跟我说少吃寒凉的水果，他觉得这个水果不都是凉的吗？什么样的水果我们说它是偏于寒凉 啊、像那个我们夏天的时候经常吃的西瓜， 西瓜 啊，梨， 梨 啊，以及山竹，这些呢都是相对于偏于寒凉的食物。 嗯， 蔬菜里边呢包括有苦瓜。 嗯， 这些呢都属于寒凉的食物，在经期的时候尽量少食用。辛辣的食物呢，包括像有辣椒这些，咱就不用说了，肯定大家都知道这是属于辛辣的食物。 嗯， 但还有一些像胡椒啊，例如饮食里边有一些像肉类的，像羊肉，它都属于辛燥的一个食物。 嗯、 温阳的，所以在孕经期的时候，对于如果是有寒凝症状的呢，吃一部分是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是本身就有点平时就有点燥热或者手心热啊这些的有热症的情况呢， 嗯、 如果在经期的时候吃这些食物。可能会加重病情。 那有些女性朋友可能说了，我觉得我就是寒凉，平常我觉得我小肚子也凉，我腰也凉，我来月经的时候我确实是我也是痛经的非常的严重，那么我在痛经的时候是不是我一来月经我多吃点羊肉啊，多喝点红糖水啊，我多吃一点热性的食物，是不是能够减缓我的痛经呢？ 适当的食用是有好处的， 嗯， 但是呢，有的人呢，他就是对于寒或者热的理解不一样、 嗯、 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那种小腹觉得有点凉，我们可能就会认为我们是寒性寒凉的啥， 嗯， 但是这个呢，建议还是尽量到医院去，让医生给做一个诊断， 嗯、 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嗯、 然后再去给予一些食疗的建议、 嗯、 这样呢就会对我们的生活起居以及预防疾病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而不是我们自己私底下认为我应该怎么样、 嗯、 普遍来讲我们每个人的腹部皮肤的温度就相对比较低的、 嗯、那么有些女孩呢就说哎呀这个穿这么多的衣服太难看了，我少穿一点吧、嗯、我不怕冷，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风度不要温度 对对对，很多女孩都说哎，我冬天了我也要穿一条裤子，很多年我都没穿过秋裤了、哎、这个对我们的痛经会不会有影响呢？ 这个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这个衣着的穿戴呢、 嗯、 还跟我们的地域有一定的关系。 嗯 啊、像在北京呢，他有一部分人他如果上下班的时候都开车，然后下了车以后直接就进入办公区了、 嗯、 这种情况呢还如果是穿的少一点，我觉得还是可以允许的哈、 嗯、 比较勉强允许的、嗯、当然有一些女性她可能是在东北地区或者比较寒冷的地区的时候就不建议这样去穿着、 嗯、 而且我们妇科医生呢也建议穿着的时候有几个部位是我们必须要保温保暖保护 的 例如我们的腹部以及腰底部 嗯， 以及我们的足踝处、 嗯嗯、 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求我们尽量的去对它进行保温保暖来保护的，因为我们腹部呢，它是我们有很多的穴位，例如像我们的关元穴就在那里，如果经常穿着那个露脐装啊，或者神阙穴也是，就是我们肚脐儿的位置那个。这个时候呢如果穿露脐装的时候会容易导致风寒之邪进入，然后导致我们寒凝血瘀症状的一个发生。 嗯 啊，如果腰底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八髎穴哈、就是我们在骶骨的那个八个骶孔的位置、那个我们中医称之为八髎穴。 嗯， 八髎穴呢它呢还有我们这个位置的以及周围这个区域呢，它如果受到寒凉以后也极其容易导致我们的一个寒凝血瘀的发生。还有足踝处呢有我们的三阴交穴、三阴交呢是三足就是足部三条阴经的一个交汇穴、经常把它暴露在外边的话也会导致风寒之邪侵袭而引起的一个寒凝的一个症状的发生。 嗯，所以我们说呀有些爱漂亮的女孩子哈，一到了冬天的时候说我不穿袜子，我们说这个特别不可取。你觉得脚踝离妇科很远，其实它还是挺近的。 其实像这种爱美的女性可以选择一个护踝的一个小的装饰的一个环状的袋子，只把脚踝护住的那种、其实选择好了以后 也会很漂亮， 像一个小护腕一样的， 对对对，像护踝一样的， 嗯， 也会很漂亮，而且还能够起到一个我们自我保健的作用。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李老师哈，都是我们生理期不应该做什么，那么我们生理期应该如何保养？ 生理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适当的休息，因为生理期的时候我们属于一个机体的比较低谷时期哈，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休息，然后饮食宜清淡，不要过食油腻或者辛辣寒凉的这些食物，然后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比较强度不是很大的一些运动，例如散步啊或者慢跑啊这样的一些运动。另外呢，在生理期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出现了有痛经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热宝啊或者是什么热水袋，可以热敷一下我们的肚脐以及肚脐下四横指关元穴的位置，都会对我们的一个寒凝的症状会有一个减轻的。另外呢，也要注意腰腹部的保暖保温。如果平时会有痛经症状的女性呢，建议在月经前一周就去找医生去看，不要说痛了才看。月经前一周的时候找中医师去给她口服中药，或者是做针刺或者艾灸，这些治疗之后呢，会缓解她这个周期这一周期的一个痛经的情况。一般连续治疗2到3个月经周期以后，会有一个非常明显改善。 那么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痛经的时候喜欢喝红糖水呀，或者熏艾灸啊，有的女孩说，哎呦，我这个只要一喝红糖水一熏艾灸，我的血呀一下子就能够出来多了，是不是血出来了就不会痛经了呢？ 痛经呢，它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呢，从中医角度来讲，实证痛经的时候，它是由于不通则痛。 对， 对于不通则痛的这些痛经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喝点温热的水，或者是吃一些稍微有一点促进血液循环的一些药物，适当的做一些艾灸的治疗以及针刺的治疗都是可以的。就像主持人说的呀，血流出来了以后，这个疼痛的症状就会缓解了。 嗯，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通过这个饮食或者是针刺艾灸治疗之后呢，它达到了一个脉络通畅的一个情况，就解决了不通则痛的问题，就达到了我们平常所说的通则不痛， 对， 所以痛经的症状就会缓解。但是建议呢，就是经前一周就开始做， 哦， 然后经期的时候尽量减少。 哦，经期的时候要减少。 嗯 嗯嗯，李老师，除了这个温经的这种方式，还有什么小妙招可以治疗或者预防这个痛经？ 治疗痛经的，我们像中医呢，有一些小妙招呢，它就是之前我们也有提过神阙穴和那个关元穴。 嗯 啊，如果出现有痛经的时候，当时手边又没有其他的药物或者是器具帮助我们止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2个手的大拇指给它叠加，放在我们手像肚脐下四横指，我们自己手的四横指那个位置，然后去点按，或者是2个中指叠加点按，啊，点按进去以后2秒钟以后再抬起，再按压2秒钟，然后再抬起，经过10几次这样的按压之后呢，我们的痛经的症状就会明显的缓解。 这是穴位的对痛经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对，另外呢，也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呢，可以坚持做那养生八段锦的一锻炼，锻炼之后呢，会疏通我们的气血经络，啊，会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疾病的作用。 嗯 啊，我现在也有一个那刚刚结题的一个课题，就是养生八段锦啊，做这个养生八段锦，然后进行去治疗功能性痛经的一个课题，刚刚有结题，确实是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通过运动， 对 啊，来达到我们的促进血液循环呀，解决这个痛经的问题。 是的。 嗯，好，非常的感谢您，李老师啊，今天呀，我们把痛经的问题还是说的比较细致的哈。女人女孩为什么会痛经，痛经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生理期注意哪些问题，然后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经期的保健。好了，非常的感谢李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期呢还请我们的李老师为女性朋友们介绍一下阴道炎啊、白带异常啊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区分，